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阴有零星小雨或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55，首要污染物 PM10， 空气质量良。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审议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政策；北京冬奥测试赛供电保障应急演练上演，多项黑科技亮相；西城区向公众报告工作，纳入市两区项目总金额排名全市首位。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昨天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主持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会议，国际残奥委会主席帕森斯列席。会议审议了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疫情防控关键政策。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参赛运动员疫苗接种应接尽接，其他人员执行二选一政策，即来华前14天完成全程疫苗接种者入境后直接进入闭环管理，未接种会或者未完成全程接种的入境后进行21天集中隔离观察。世界卫生组织或相关国际组织认可或相关国家地区官方批准的所有疫苗都被承认。冬奥测试赛进入倒计时，国网北京市电力公司近日在国家速滑馆举行冬奥测试赛供电保障应急演练。演练比照赛事标准，磨合数字化保障指挥体系、运转机制和信息报送流程，展示智能巡检机器人、防撞无人机、氢能源发电车等多项保电黑科技装备，以最佳状态为冬奥测试赛和正式比赛保驾护航。冬奥供电保障环境具有低寒、积雪、温差大、地形复杂等特点，对电力设备的正常运行、运维人员的实时保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为了确保供电保障万无一失，国网北京电力积极践行绿色办奥理念，创新研发适用于冬奥保电特点的新技术、新装备。其中，户外独立式双电源 ATS 箱，除了保障负荷稳定可靠运行，提高临电组网效率之外，还能够承受-40摄氏度的严寒。本周北京市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举办，共有近700名残障人士参加。来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于博川的报道。 9月26号到30号，北京市第二届健康杯残疾人群众体育大会在位于大兴区的市残疾人文化体育服务中心举行。本次体育大会注重市、区、街道联动，采用现场比赛和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在为期5天的比赛中，共有来自全市的近700名残疾人参加了市残疾人和谐杯乒乓球比赛决赛、旱地冰壶比赛决赛、飞镖挑战赛线上决赛、市盲人象棋比赛决赛以及优秀群众体育项目展示活动等内容。另外，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为市残疾人体协捐赠了资金，用于发展我市残疾人群众体育运动。本次体育大会，市残联提出了安全办赛、公平比赛、快乐参赛的具体要求。比赛中，不同地区、行业和运动水平的残疾人朋友欢聚一堂，尽情展示技能，以赛会友，充分展示了首都残疾人热爱生活、快乐阳光、自强不息的良好精神风貌。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这里是冰冰正在为您直播的整点快报，接下来继续为您关注新闻。 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与您一起感受时代脉搏。 记者昨天从西城区举办的向社会公众报告工作会上了解到，西城区纳入市级两区项目总金额居全市第一位，同时在保障民生方面，今年西城区顶住学位供不应求的巨大压力，新增学位，完成年度学位保障任务，不断提高百姓获得感、幸福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下面我主要从5个方面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的区政府工作。 这是西城区区长连续第5年代表政府向公众报告工作。